以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局长朴永基为团长的旅日同胞祖国访问团16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手表示了敬意。他们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